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要首先将视线投向宝岛台湾。就在前两天呢，台湾岛内举行了一场令很多人捏了一把汗的选举，这就是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本来被外界认为呢并没有太多波澜的选举，却因为一批黑马的加入，使得悬念丛生。那么最后呢，是由朱立伦当选了党主席。那么这批黑马是谁呢？他就是张亚中教授。为何他能够成为黑马？他的主张又是怎样的？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了解他。然后要将视线转向日本，来关注将于明天29号开始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这也直接决定着日本下任首相的人选。好，我们开启环球30分。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中国台湾，在上周六，台湾岛内举行了一场颇有些悬念的选举之战，这就是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选举之战。选举结束以后，9月26日，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了当选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祝贺其当选，指出过去一个时期，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之上良性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成效有目共睹。期望两党登高望远，坚持共同政治基础，坚守民族大义，共同合作，为同胞谋福祉，为台海谋和平，为国家谋统一，为民族谋复兴。同一天，新当选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复电，对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感谢。他表示，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期盼今后两党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之上，增进互信融合，加强交流合作，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前行，共同造福两岸民众，促进台海和平稳定。在这场选战开始之前呢，一般外界都认为选举应该是波澜不惊，前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这次重新复出应该是稳稳的当选，时任主席年轻的江启臣优势要落后一些。而至于另外两位选举者，一位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张亚中，另一位是前台湾彰化县县长卓伯源。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原本很多人并不感兴趣、看来悬念也并不大的选举，竟然因为张亚中这匹黑马，成为了岛内很多海内外媒体的关注焦点。而在选前的一两天呢，张亚中和朱立伦的选情还曾经相当的焦灼，几次的民调呢，二人相差的数据已经很少。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张亚中的异军突起，这批黑马的突起，凸显出了中国国民党党内要求改变的声势已经是非常的强大。台湾媒体认为，张亚中这次之所以能够成为竞选的黑马，和他直言不讳的力争两岸的和平，并且为台湾要找回中国人的认同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张亚中点出国民党的内部问题也非常值得思考。他点出民进党篡改历史课纲、操纵去中国化和根本不可能的台独议题，使之仿佛形成了岛内的主流论述，使得国民党被动应战、被动追随民进党所操控的社会舆论，而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张亚中明确提出，国民党应该找回自己的论述，要求清除长期以来国民党内存在所谓的李登辉遗毒，将中国人认同和中国人史观找回来。他还说，要击败民进党，改变现在的社会趋势，不是在民进党营造的话语氛围中来论述，而是另辟战场，建立自己的主场，用直接的事实去戳破对方的谎话。他将这个统独问题转成要和平还是要战争，他说这不是选择题，而是是非题，是要不要的问题。他相信谁都要和平，这是国民党争取社会认同的方式。应该说，在这次选举当中，张亚中的异军突起，给本来以为稳操胜券的朱立伦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台湾媒体认为，如果不是最后国民党党内的传统势力力保朱立伦，那么这一次的选举结果还真的很难说。张亚中生于1954年，他是德国汉堡大学哲学及社会学院哲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孙文学校总校长，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在9月25号的党主席选举当中，他获得了60632票，距离朱立伦相差大约是25000票左右，又比江启臣领先了大约25000票左右。在得知了败选消息之后呢，张亚中也第一时间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我会留在国民党里面，希望有志之士跟我一起留在中国国民党里面，我们捍卫我们应该捍卫的价值。各位，这一趟路我们已经走得非常成功了，我们已经有近40%的人是跟我们同样又表达一些政治理念，那我是希望把这40%的力量变成50%、60%、70%、80%，甚而是整个中国国民党都是有同样的理念，这不是对两岸反而更好吗？这一次的选举从选票上来讲我们是输了，但是从整个选举的意义来讲，在改变中国国民来讲，我们哪有输啊，我们往前迈进了极大的一步的要进。 有意思的是，张亚中在结束了选战之后呢，他首先是出现在了医院的门口，他说自己是前往医院施打复必泰 BNT 疫苗的。他说本来自己7月份就可以施打莫德纳疫苗，但是没有打，因为5月底的时候自己接受大陆友人跟台商要捐赠台湾500万剂 BNT 疫苗和500万剂的大陆生产的疫苗给台湾当局，但是过程中呢是遭遇了阻挠，直到7月份的时候民进党当局仍未回应，而自己基于负责态度就没有去施打莫德纳疫苗。直到8月，此事遭到民进党当局的拒绝后，事情就告一段落了。张亚中表示，直到前几天有规定 BNT 可以开始登记施打，自己便去登记，今天接受施打。而至于为何选择复必泰 BNT 疫苗，张亚中称，对他来说，只要是国际认证的疫苗都愿意打，但是像台湾岛内本土的高端这种没有经过3期完整实验，没有经过国际认证，自己是不会去打的。在访问中你也听到了，张亚中特意回应了有部分支持者表示说希望他呢能够组建一个新的政党，带领部分党员出走的这样一种问题。张亚中直言说自己参选的目的就是要救台湾救两岸，他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另组新党，他希望的是国民党能够变得壮大，接下来他还会留在国民党内，希望和有志之士一起捍卫我们应该捍卫的价值。著名台湾地区政治人物，也是两岸关系的研究者，许多大陆网友都十分熟悉的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教授呢，也认为在国民党主席的4位候选者中，他最看好张亚中，也认为他最令人感动。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呢，他依然认为张亚中虽败犹荣。 首先我先谈4个人的综合表现，4个人都非常卖力，都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场电视的辩论会来取得更多的国民党员的支持，而张亚中最热情。而张亚中，我说过，在两岸的部分他一向经营许久，有几十年的功力，他确实也提出具体的办法，他认为他坐上党主席之后，他要能够用两岸和平备忘录来首先恢复两岸的交流，恢复两岸的对话，让两岸能够协商。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菅総理は 菅义伟首相希望把日美澳印合作框架固定下来，作为政治遗产。 この4カ国の間で今ワクチンとか新しい技術とかさらには気候変動だとかこうした重要な課題についてそれぞれ会合をしですね、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その具体化の道を探っていく。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首相菅义伟已经宣布放弃连任首相。那么现在呢，日本的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先后正式宣布将竞选自民党总裁。这次选举呢，29号就要正式启动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马上就要卸任的首相菅义伟却突然提出要再次访问美国。刚才是日本媒体在机场对菅义伟所做的报道。菅义伟表示呢，自己前往美国访问目的呢是为了加强美日印澳四方的合作关系。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菅义伟在这个时候还要坚持出访，主要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积极推进的印太战略。但是现在日本国内舆论却对菅义伟此时出访美国感到十分的不解。主流舆论认为，对未来已经不负责任的首相为何外访很难理解，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集中精力抗击疫情，到美国去干什么呢？那么在这次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菅义伟是公开表示他力挺的是河野太郎。那么最新民调又怎么样呢？根据日本共同社9月26号的报道显示，在选前的最后一次民调当中，有 47.4% 的自民党党员支持现任的行政改革担当相河野太郎成为下任总裁，而前外相岸田文雄是以 22.4% 的支持率排名第二位。那么这次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呢，共有四位候选人，分别是岸田文雄、河野太郎以及前总务相也是女性候选人早市苗子，还有自民党的现任代理干事长也同样是一位女性候选人野田圣子。他们四个人呢将会参与竞争382张国会议员票和382张普通党员票。根据多家日媒的民调显示，河野很有可能会获得超过40%的普通党员票。而在自民党议员票方面呢，则是岸田文雄占据了优势。媒体分析认为，河野很有可能在首轮投票中占据首位，但会因为无法获得过半数选票，从而直接当选。那么他和岸田可能会进入第二轮的角逐当中。我们再来关注眼下的日本疫情，日本多地的紧急状态将于9月30号到期，那么会不会再延呢？根据日本放送协会的统计显示，到9月27号，日本的累计确诊病例大概是169万人左右，新增的确诊病例已经连续10天低于了5000例。为此呢，有日本政府官员透露说，政府认为目前的疫情形势呢，到了可以解除的水准，按照现状来看呢，应该会解除。那么最后决定呢，会在9月28号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紧急状态或许可以解除了，但是对于日本航空企业来说，难熬的日子还远远见不到头。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日本大型的航空公司全日空新开设了一个专门的拍卖网站。网站卖什么呢？首批的拍卖商品竟然包括了其国际航线的头等舱座椅。另外在这个网站上还包括了波音777的窗框套装，那么起拍价呢是773日元含税，而头等舱座椅是原尺寸，起拍价格是含税7730日元，价格呢倒还是不贵。从图片来看，这个头等舱的座椅呢并不是简单的拆下来卖给消费者，而是把包括隔离挡板如同一个小型包间似的一个完整形态呢呈现给拍卖者。不过这套座位并不是客机上拆下来的原装正品，而是展示用的飞机座椅模型，按照1:1的比例高度还原，这和波音777客机配备的头等舱座椅是基本一样的。全日空方面表示，考虑到出售物品的稀缺性和定价的困难程度，他们是以拍卖的形式呢来进行销售。虽说公司并不是指望着拍卖来补充其营业额，补充其公司的效益，他们是希望呢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航空出行需求度持续的低迷，他们希望通过拍卖的形式来继续保持他们和乘客和消费者以及飞机爱好者收藏者之间的交流，激发人们对于航空旅行的兴趣，为疫情之后的航空业重启呢做一个长远的打算。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全日空已经多次设法自救了。例如今年的5月下旬，他们就宣布提供舱内的婚礼服务，新人只要付出一笔费用，就可以在停靠在羽田机场的波音777客机内举行婚礼。有意思的是，这个航班号呢是 NH8888， 他们看来也喜欢8。此前直飞国际航线因为疫情只好停飞了。而全日空规定呢，机舱内只举行婚礼，不提供婚宴，参加者人数不得超过30人。婚礼还提供现场的演奏，机组人员会以机上广播的形式祝福新人，同时呢，天花板里会营造出银河系的灯光效果。那么在机舱里办这样一个婚礼，大约费用是156万日元，和人民币9万元左右。 如果在机场的航站楼举办婚宴，那么总费用大约是300万日元，约合17.4万人民币。据了解，有7对新人选择在这个 NH8888 上举行婚礼。全日空的花式自救呢，其实背后也是不容乐观的业绩表现。在今年第二季度，全日空的亏损大约是511.6亿日元。和去年相比，今年情况是有所好转的，因为在去年呢，这个数字是3倍多。全日空方面对2021年的财政年度的业绩表示乐观，说他们希望能够实现35亿日元的这样一个净利润。不过其首席财务官依然表示说，目前公司财务呢还是在严峻的境地，也有一些积极的信号释放，例如日本为国际旅行者提供了疫苗护照，通过减少机队和大幅取消航班压缩成本，以及货运业务的持续增长，因此呢，他们维持对于本年度净利润收益的预测。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近日，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向全体在韩的中国公民发出了一封公告，提醒说疫情不乐观，请大家小心再小心。近期韩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蔓延，日新增确诊人数连续了80天超过了4位数，峰值已经突破了3000高位。传播力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已成为主要的毒株，快速扩散。据中国大使馆掌握说呢，近来在韩国确诊的中国公民人数也是有快速增加，感染人群主要是有留学生等年轻群体，因为聚会等等而感染。第二呢，就是在韩的务工人员，第三呢，就是回国的临行人员。因此使馆也提示中国公民，为了您的健康安全，请务必小心防范和加强警戒。接下来要走进一家韩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 Goom 公司，这是一家基于云端的集成开发环境的平台开发企业。他们设计的云端平台容纳了很多进行软件开发所必需的程序、文件和资料，这样程序员就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来进行软件的开发和使用。公司的 CEO 也是创始人柳承泰先生呢，日前就接受媒体采访，介绍了他的这个创意从何而来，和他本人的工作经历有着怎样的关系，而他所创办的这样一个云端程序平台市场的反馈又如何呢？好，我们就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저희 구름은 개발자 성장 중심 생태계를 만든다는 비전을 가지고 있고요。 구름致力于打造以开发者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人人都能成为开发者，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公司的服务以软件服务为中心，用户只要有网页浏览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培训、招聘开发者，并使用开发工具。我们主要提供云端服务，所以选择了云的韩语发音作为公司名称。大部分国际软件企业都来自北美，我们希望让世界知道韩国也有可以影响软件开发生态系统的企业。 柳承泰代表在研究生时期曾是自由程序员，他一直希望能有一种可以无需安装昂贵程序，随时随地开发软件的技术。要构建编程所需的集成开发环境，就必须购买更多程序，繁琐的流程束缚了开发。柳承泰选择通过云端来解决这个问题，将文件和资料存储在设置在中央计算机上的云端，而非电脑内部空间，开发者就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开发软件。相关服务在海外诞生后非常受欢迎，柳承泰也加快了创业的脚步，在国内构建了首家提供云端网页开发环境的企业。Kulum 的代表产品是提供集成功能的 Kulum IDE， 用户只要在网页浏览器就可开发软件，无需安装任何程序。公司的另一项服务 Kulum Edu 是提供人工智能和软件教育内容的平台，任何有志于成为开发者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听讲座、练习编程，用户还能在平台上交流关于人工智能和软件的知识、经验。 目前该平台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大学、大企业、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得到了广泛使用，与 Groom IDE、 Groom Edu 并称为 Groom 三大服务的 Groom Devs 则是对软件开发者进行能力评估的平台。 개발자채용을할때이게환경구성에대한기회비용이크거든요그래서개발 招聘软件开发者需要构建环境，包括物理空间、设置电脑环境和评分等，成本非常高。使用我们的 Groom Devs， 应聘者可以在家中登录，在相同的条件下使用相同的计算资源解决同一个问题，并接受统一评分，这个过程便捷公平，在费用上也有很大的优势。 LG 电子已经连续六年使用我们的产品对内部开发人员进行评估， Kakao Enterprise、 NHN、 TOS、 新韩银行、企业银行等100余家企业使用我们的产品进行编码测试。 新冠疫情加速了向无接触时代的转换，Groom Devs 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随着学校、企业展开无接触授课和评估，利用这种情况的作弊行为频频发生。Groom Devs 新增管理监督功能，最大程度地消除了监督灰色角落，确保评估的公平性。通过创造便捷的开发环境，降低教育门槛，构建公平的评估平台， Groom 证明了自己的发展潜力和价值，获得了各方的认可。 我们的用户和销售额以每年将近两倍的速度持续增长，并且不断获得投资。我们还是 Kakao 进军云服务市场和 B2B 业务的重要伙伴，最近签署了这方面的谅解备忘录。今年六月，公司还因对国内软件教育和开发者生态系统的贡献，获得了信息文化月长官功劳表彰。 Groom 的下一个目标是全球市场，公司将名称取为“云”的韩语发音，包含了向全世界宣传韩国优秀软件技术的用意。新冠疫情对 Groom 来说既是危机也是机遇，由于各类活动被取消，公司的国内业绩受到一定的冲击，不过海外用户却大幅增长。 Groom IDE 的美国用户增长了将近十倍。 Groom 的最终目标是延伸并巩固国内软件开发生态系统的根基。对个人来说，软件开发者的前景光明，但却不知如何入门。企业和国家为确保未来增长动力，软件开发人才必不可少，如何培养却是一个问题。 Groom 的服务为两者搭起桥梁，个人能够成长为有实力的开发者，企业和国家得以获得优秀人才。通过 Groom， 韩国 IT 产业的基础实力正不断加强。 好，听完来自韩国的报道，本期我们的环球三十分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环球三十分，也欢迎您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好，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在环球三十分节目中再见吧。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Ryan， huh？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When removing your mask, store it inside a paper envelope or fold it between two tissue papers to keep it clean.

It's 9 a.m. Beijing time.